咗卅幾年先揾到呢度啦。 著書只為度量衡，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你哋就喺度助纣为虐，冇得讲啦，系咪？你支卅几万人工食佢饭，系嘛？其实都系我哋俾钱啊，系嘛？不过你要有得做官咧，继续有得做官，你一定系要继续擦鞋，继续拍马屁，继续做奴才嘅奴才，否则嘅话你边有官做啫？啱唔啱啊？系咪？2004年啊，已经将香港2007、2008嘅双普选完全否决，唔好话双普选啦，增加啲直选议席都冇啊，系嘛？嗰一个释法先荒谬。好啦，到咗2007年冇啦，大家跌埋心水唔争取啦，啲民主派又收工啦，又倒退啦，搏你2012有啦，系咪？好啦，大家就喺度讲，由林应光，跟住又收工，泛民主派退而求其次，要求2012都唔俾你啊！2007年嘅年底，人大就做一个决定啊，又系比例不变，又系分组投票，跟住2012冇直选。冇得俾你雙普選，我呢啲叫做叫價好高啊，不斷喺度退嘅。而家睇下跟住落嚟呢鋪又退唔退啦，係咪？又退，係嘛？你就半步步進逼，泛民主派就節節後退，跟住你厚著面皮話呢個泛民主派叫價越嚟越高，我哋有咩價可以叫啊？林瑞麟，我哋仲有咩價可以叫啊？你一而再，再而三釋法，同埋做人大決定。你否决香港人2012双普选、2007、2008双普选嗰个诉求，你哋都做咗民意调查啦，系咪啊？2012双普选系绝大部分香港人嘅诉求嚟噶嘛？一而再，再而三，将香港人呢个民主嘅诉求打压，你系助纣为虐。曾荫权又一样系助纣为虐，佢系奴才，你系做奴才嘅奴才。我哋系凄凉啊！俾你啲人高官厚禄，你有咩做啊？你而家除咗做人肉录音机，几廿万用你个废柴，你咩做啊？ 曾经系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颠覆议会文化，提高议事质素，前无古人，睇怕都后无来者。玉敏耳谈搞事录，经典重温。 嗱，你如果我话俾香港，除咗搞革命冇第二条路嘅，唔系掟你鸡蛋啊，就嚟掟你汽油弹啊！我话俾你听，林郑月娥，唔好以为好得意啊！继续讲添啊，废柴， 乜嘢都冇一样嘅， 讲嚟要讲嘅， 你开会嘅时候可以 打啦。玉敏耳谈搞事录，经典重温，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请付费支持，多谢大家。我系杜汶泽，你仲唔货金？ 最初咧就過咗成差唔多半日到啦，就再嚟依個蒙特利公園，咁就睇下趁下熱鬧。咁而家開始陸續多人，因為咧而家已經係5点几钟啦，咁嗰啲中學、小學都已經放假，咁啊放學啦，咁同埋佢哋聽日又放假。咁其實咧講翻轉頭咧，其實係應該由星期四咧，5月5号、6号、7号、8号开始有，因为5月5号咧就系墨西哥节嚟噶，就系 Cinco de Mayo，Cinco de Mayo 即系墨西哥人嘅新年啦。咁8号嗰日就系母亲节。咁而且呢几日咧又系适逢蒙市嘅106周年纪念啊。咁所以就整一个咁大嘅嘉年华，你哋大家可以睇到噶。 跟金磚完全不同。現在真的企滿了人了，很多小朋友啊，大家看看是不是。我說那個摩天輪已經在玩了，現在大家看看，很虛撼啊，很熱鬧啊，很開心啊，很久都未見過這樣的場面啊，有老有嫩。咁其實基本上都係一般我哋啲中國人啊戴口罩嘅，咁有啲人喺度派傳單啦。咁我點解會再嚟呢？其實我就有啲胃食嘅，我想睇下有冇嘢食，因為我都幾中意食嘅街邊嗰啲嘢食啦。咁同埋我又想探討一下今朝早睇嗰啲紫色嗰啲係乜嘢咯？個紫色圍住嗰、那個嗰塊布圍住嗰啲係乜嘢嚟？哦，原來是那些攤位遊戲啊！而家我看到了，即係有些類似當年我哋細個嗰時喺麗園咧，係玩嗰啲訂攤位啊！你買嗰啲飛入去，咁你訂啊，攞個公仔。哦，原來而家都呢度都有啊！真係，其實係好好嘅喎。你睇下，嗱，而家摩天輪嗰度好多啲係大朋友嚟玩噶。咁呢度咧？有 con dog 都幾好喎、啊！依度嗱，睇下依個價錢先嚇，個 con dog 嘅價錢唔錯噶嚇，啲、價錢6蚊7蚊一個 sausage 啦，6蚊一個 hot dog 啦，其實都 OK 嘅，可能輕輕貴啲咁，但係你嚟得玩嘅話，開心嘅咁咪冇乜所謂啦嚇。咁啊睇下啲人喺度啦。啲人行來行去啦，啊！嗰啲鴨仔啊，好得意啊！以前細個我哋都會有玩，係唔緊要。睇下呢啲鴨仔啦，呢啲朋友今日見到用嗰塊紫色布捆住嗰啲啦。嗰、那個 station 嗰度啦，哇！你唔好話，而家我睇到我都暈啊！即係年紀大咧，唔啱玩啊呢啲嘢。咁咧嚟轉法，我轉到我頭都暈埋。啊，個碰碰車啦，睇下啦，碰碰車。但係嗰時細個，我哋喺麗園玩過嘅，其實咧喺洛杉磯咧有個地方叫做工業城咧都有噶，嗰、那個叫做 Speed Zone 啊，仲刺激啊嗰、那個，睇睇啲小朋友，係啊玩得幾刺激幾刺激係嘛？咁啊，哇！依個真係轉到暈啊，轉到好暈啊！啊！啲摩天輪咧，摩天輪又唞唞啊！啊，呢、這個就係我講嗰個咧，升到上去轉。咦？咁 OK 喎、啊！如果咁樣轉法，我以為佢係上到頂停一停，落一落再上再停嗰只添。原來唔係喎。咁其實就唔係好刺激嘅，即係一般啦嚇。不過啲太細嘅都唔得噶啦，10歲以下。啊，反而呢、這個。呢、這個泰盤冇人玩嘅，可能冇開過啊！哦，而家啲人排隊玩摩天輪啊！睇下而家真係幾多人？而家仲未入夜啊！因為好似係去到今日去到唔知9點定10點，而家先6點。我想遲得一個鐘頭到咧，就仲多人玩噶。啊，睇下幾多人排隊。唉、冇辦法啦，疫情咧成3年啦，由2020年嘅3月開始到而家都兩年多啲，係真係冇乜點樣出動過。嗱、啲人嚟買飛啦。 咁呢個就旋轉木個，好似以前我哋細個玩旋轉木馬，係真係旋轉木馬嚟嘅喎。咁我行近啲擺俾大家睇下先嚇。咁你哋睇下啦，而家喺旋轉木馬係咪？哎呀！我的童年回憶翻曬嚟啦！啊，呢啲即係大人細路都啱嘅，大家有冇好懷念啊？嗰種感覺啊？其實整呢啲旋轉木馬運過嚟都幾係嘢㗎，你唔好話，因為呢一度嚟幾日就拆啦。啊，好靚啊，好正啊！咁呢度咧就有蒙特利市，每一次咧喺度搞嘉年華咧，蒙特利市即係蒙市咧，都會有一個警察嘅攤位嘅。咁嗰啲就 explorer 咧，啲青少年喺度做下義工啊，咁係幫到佢哋讀大學嘅，呢啲都係唔錯嘅，呢啲係其實係幾好嘅。美國對呢一樣嘢係相當之唔錯嘅，即係消防員都有 explorer 啊 ，police 都有嘅嚇，呢啲係俾啲青少年咧學定啦，咁對佢哋將來入大學都會有幫助噶。其實依個應該係我冇記錯咧，應該係義工形式嚟噶。如果係啲小朋友有興趣入紀律部隊咧，入去依啲做過義工之後咧，咁對佢哋嚟講咧，再讀完大學入嚟做咧，就會事半功倍啦。咁啊，我而家就要揾嘢食，我睇下揾唔揾到嘢食。咁啊嚇！我而家帶大家睇下冇嘢食先啦。蒙特利市個 Brown's Park 咧，佢有一度好嘅，每一次去有嘉年華咧，佢都會分得開噶。呢度就係食嘢嘅地方啦。Kettle Corn 係好出名啦，即係 popcorn 啦，但係有唔同嘅味道啦。咁一個就應該係我嘅 favorite yogurt 啊，一啲嗰啲。Poppy Ice 啊，好正嘅呢啲軟軟冰嗰啲咧 ，Love Ice 啊，咁我哋可以加啲嗰啲類似波霸嗰啲 Jello 啊，一粒粒嗰啲啦，唔錯嘅呢啲係，都唔係好貴啫喎，5蚊、8蚊同10蚊，比我想象中平喎，咦？有埋 Green Tea Fusion， 我諗唔到佢哋都會出依樣嘢。我睇依個係咩先 ？PMB 啊，哦，原來係食 burger 嘅 ，OK 喎、啊，都咦少咗好多啊！以前咧係有嗰啲豆腐啊，同埋嗰啲串燒啊。仲有咧嗰啲薯片咧，一塊塊整到好高一支嗰啲啦。咁但係唔知點解而家冇咗，可能疫情好多攤位都冇做咯嚇。咁呢度有蒙特利公園嘅娛樂recreation 嘅中心啦。咁即係話咧，佢而家請緊人，咁佢就話其實如果佢有啲乜嘢。你哋可以去問一下，因為咧我知道咧有陣時咧佢哋會有瑜伽班啦，咁係象徵式咁收下錢啦，教你游水啦，有啲 dancing 嗰啲啦。不過通常咧佢哋嘅時間就麻麻地啱啦，因為佢啊朝頭早11點啦，或者晏晝3點嚇，咁佢夜晚就唔係咁多班啦，咁所以就。如果要做嘢嗰啲成年人咧，就可能未必啱。但系如果你话，我凑仔翻学，咁我仲有时间嘅，未够中节咧，咁就真系相当之好咯。其实喺南加州咧，每一个城市都有嗰、那个城市里边都会有呢啲 recreation 噶，就系专诶俾嗰啲在职妈诶嗰啲系全职母亲啊。唔使出嚟做嘢嗰啲咧，有陣時或者係啲退休人士咧，就會有啲細藝啦。咁就象徵式係輕輕，我諗可能係30-40蚊一個 class 啦，咁樣咯嚇。咁其實係 OK 嘅，因為你諗下，你喺嗰度，你一日上一個禮拜上兩堂，咁你都識到一班朋友啦，志同道合。咁你就好過齋喺屋企等接放學， 咁其實身為一個媽媽咧，但我就唔係全職媽媽啦，因為我本身有工作啦。咁如果我冇嘢做嗰下，又係真係全職照顧仔女嗰啲咧，我諗我都會上呢啲班咯。嗱，我而家影到呢一度咧，就係蒙市嘅游泳池嚟噶。啊，咁呢個游泳池都幾好噶，因為尤其是夏天咧，佢就俾嗰啲 high school 咧喺嗰度咧。high school 啲學生咧洗手間嘅，咁洗手間一度嚇，佢話俾你聽去邊度，依度就係應該係泳池嘅洗手間。咁我而家就要係指你去另外一邊啦，依、這個咧我諗依度應該係冇嗰個流動嘅洗手間，因為點解咧？佢已經有充足嘅洗手間俾咁多人去啦。咁我就帶大家睇，咁呢一個就是泳池嗰部分咯，嚇。呢度就係泳池啦，嚇。其實個泳池好乾淨噶，我以前暑假都有嚟游水噶，因為我係一個好中意游水嘅人，嚇。咁我咧就耐唔耐都會喺度跑下步啦，嚇。咁呢個公園咧，其實嚟講咧。是算幾大噶啦，已經，同埋佢所有設施都有噶。依一個咧就係其中一個洗手間啦，咁咧就喺依一度噶。咁所以咧，嗱，佢而家印埋話俾你聽，佢 play day 就係我今朝所提嘅 play day 啦，嚇，一號啊、五號啊、六號啊、八號嗰啲咁啦，啊，幾好噶，其實佢有曬啲嘢都好充足噶。咁我今日就錄到依一度，咁啊，希望各位咧母親節快樂，同埋有一個愉快嘅。星期五，拜拜。 好，欢迎来到新嚟讲电影吓。嗱，今日咧其实就系礼拜五朝头早嚟嘅。咁啊，听过我啲集数嘅朋友都知道啦。其实啊，我一直唔止讲电影咧，仲讲下有时美国嘅生活啦。吓，咁今朝咧我系走咗出去海滩嘅，又系吓。但系我今日讲呢套戏咧，就同海滩系冇乜特别关系嘅。主要想講一下，先前聽過集數的人都知道，美國的文化就很注重兩樣東西，成日你聽到鬼佬講 work hard, play hard, 還有 work life balance 樣。現在美國很多公司或者政府部門，其實香港就都有翻工，就有分長短週，但香港的長短週定義就是你使唔使翻禮拜六的，美國的長短週咧，就你使唔使翻禮拜五嘅嚇？咁啊，我啱啱咪撞正短週，咁啊，所以今日咧就係 day off 嘅嗱嗱。咁咧啊，好多人咧都問我，喂，其實我自己本身嘅工作係咪同電影有關啊？咁樣咁啊，簡單嘅答案就係話唔係嚇。咁啊，基本上而家我份工咧都係主要都係做雲端同埋大數據，咁啊同電影啊冇乜直接關係嘅嚇。咁但係咧，就以前嚟講啦嚇，以前即係當年我初初搬到嚟呢個洛杉磯嘅時候咧，我就喺即係洛杉磯人就會講咧，就係話係叫做西區啊，所謂西區咧嚇，就係Santa Monica。比華利山啊、荷里活啊嗰邊咧，咁我嗰陣時就喺嗰邊翻工嘅嚇。咁我係做咩咧？做一個小小嘅初級嚇軟件工程師咧，初級軟件工程師咧。咁嗰陣時我個視頭咧就好多人都知㗎啦嚇，嗰間第一代嘅 social network 嚇 M 字頭嘅上市公司嚇。咁嗰陣時就喺嗰度做軟件工程師嚇，軟件開發嚇。好多好多年前啦，嗱咁喺嗰度做又點解會同電影扯上關係咧？嚇、咁因為嗰陣時咧都叫做嚇 即係科網業都叫做蓬勃啦，咁啊財大氣粗啦，有少少嚇，唔係我啊，我視頭啊，同埋嗰陣時咧嗰、那個office 啊，嗰、那個總公司咧就喺比華利山嚇，咁我哋。以前公司啦，咁佢哋耐唔耐都會 sponsor 荷里活嚇、某啲電影嘅首映禮嚇、或者係直頭係直接投資某啲電影嚇、舉個例 比較大製作的就是當年 Nicole Kidman 那套《情陷紅魔方》啦，《Moulin Rouge》啦，亦都有投資其他的，譬如是這個《American Pie》的第三集《American Wedding》，我記得就是，另外還有幾套比較低的成本，就是這個《美國處男》第三集啦，咁直頭就係喺嗰套戲裏面直頭就有植入到我哋嘅廣告，公司嘅廣告咁樣。咁嗰陣時咧就有啲首映禮啦，跟住之後會有啲包曬場嘅雞尾酒 party 啊，咁我都見到好多明星紙醉金迷。嗰幾年係幾好玩嘅，叫做半直接或者間接啦，同真正荷里活主流電影有扯上少少關係啦，掹衫尾咁去玩啦，咁樣咁都睇到啲明星啊，咁樣咁其實都都有啲即係電影界嘅朋友啊，咁樣咁嗰幾年係好玩嘅，但係咧就係點講咧？錢就冤枉泥瘟亦去啦，咁好玩還好玩啦，就儲唔到錢嘅。咁後來咧就要 settle down 啦，結婚生仔啦，咁轉工啦，而家我都好少去呢個西區嗰邊蒲噶啦，其實就係咁樣，咁時勢亦啦，咁而家做其他嘢啦，咁樣嘅。咁我好鍾意呢放假嘅時候，即係尤其是短週走嚟呢度嘅，因為禮拜六禮拜呢當個個都放假嘅時候呢，呢度就會好多人啦，咁今日呢只有啲釣魚郎啦，有啲踩單車嘅朋友啊，或者有啲喺度滑浪嘅朋友啊，咁樣嚟到海灘度玩咁樣，我都好中意走嚟海灘，好舒服嘅，心曠神怡。嚟到美國地即係所謂頭先所講嘅 work-life balance 啦，咁啊即係唔係話成日掛住做啦，當然翻工嘅時候咧就好攰嘅，真係全程投入，但係放工嘅時候咧就唔會再諗公司嘢噶啦。我特別咧中意行嚟呢一個海灘對出呢一個碼頭，我記得我好像跟大家講過，因為這個碼頭呢，它原本呢碼頭最尾的時候呢是有一間餐廳的，我第一次見的時候呢，我感覺到真的好像船頭尺《秋天的童話》最後那一幕，周潤發真的在個碼頭那裡開到他自己的餐廳，可惜近 幾年前呢，這裡就那個餐廳就我想就是個廚房失火燒了，咁而家咧個餐廳就冇咗，就變咗一大個廣場咁喺呢度啦，咁樣。咁以前有一個餐廳嘅，即係碼頭行到最尾有一個餐廳。咁你話哦，呢個碼頭，呢個碼頭咁碼頭有冇人上船落船㗎？呢個唔係民用嘅碼頭嚟㗎，但係我上次嚟咧，的確係見到有呢個美國嗰啲海岸防衛隊咧，喺度上岸嘅。上岸同埋落船嘅，嗰啲救生艇啊、橡皮艇啊，同埋佢嗰啲自己嗰啲巡邏船咧，係用呢個碼頭嘅，咁樣。咁嗱，咁廢話講完，咁講翻個今日想講嘅嘢啦。嗱，由於今日係放假啦，所以尋晚咧我就去睇夜啲，即係變咗夜少少，我都可以出嚟睇戲啦，就睇咗一套新嘅戲。美國呢個禮拜咧仍然係唔係 Omicron 肆虐啊，係 Doctor Strange 肆虐，大部分絕大部分嘅戲院咧呢個禮拜仍然係做緊 Doctor Strange 咁只有大片嚟講只有一套新戲上畫喎，就叫做 Firestarter 就係香港叫空火二殺。空火二殺咁啊，聽落都知道，類似啲空靈啊、空少啊、空榜啊嚇嗰種咁嘅戲啦嚇，即係以為係好恐怖嚇咁樣。咁未講套戲之前咧，我先講下我尋晚去嗰間戲院。其實尋晚咧，我已經想拍片㗎啦嚇，因為嗰間戲院咧，我就成年幾兩年冇去過嚇，但係我實在睇完之後實在太攰嚇，真係所以真係翻咗屋企休息嚇，今朝先有少少精神嗱。嗰間戲院咧，即係想講下美國啊！我記得好似香港以前都有嘅，我聽阿文俊嗰個 YouTube 頻道咧，佢講話香港以前戲院嘅歷史咧，曾經都有過一種戲院咧，就專做二輪電影嚇，唔做首輪電影嘅嚇咁樣。咁美國都有嘅，美國咧就係、是、以前叫做 One Dollar Movie 嚇，就好興嘅。就是不做，即是他那個放映時段呢就怎麼說呢，就是首輪落了畫 但係又未到出錄影帶或者出 DVD 嗰段咁樣嘅時期咧，就二輪戲院就接棒就去播映嗰啲電影嚇。咁而家都仲有嘅，當然而家就唔會叫一 one dollar movie 啦，可能係 two dollar movie 嚇咁樣樣。咁有啲人譬如話佢睇唔到，佢唔即係或者嚇、啊、基於某啲原因啦 ，miss 咗首輪，又或者因為經濟嘅問題啦，你知而家睇套戲都閒閒地都$10噶嘛嚇，咁 啊可以睇二輪，即係成家人啊，一家大細咁樣就慳咗幾十蚊美金噶啦嚇咁樣。嗱、啊，咁二輪電影院咧，我尋日去嗰間咧，其實咧本來就係一間二輪電影院嚟嘅。以前就好噏得，即係嗰啲叫做開咗幾十年嗰啲嚇，又冇乜即係又冇乜維修啊，即係啲嘢殘殘舊舊啊，咁佢就會淪落到做二輪電影院嚇。咁、啊、通常嗰種戲院咧就冇嗰啲叫所謂而家嘅 stadium seat 啊，即係好似啲一路一路斜上去嗰啲位咧嚇，冇嗰啲位嘅，咁係嗰種傳統舊嘅嚇大家都係同 level 喺同一個水平線，喺同一個地平線嗰度啲凳，咁而大家惡個頭上去睇嗰啲戲院嚟嘅，唔知道大家明唔明我講乜嘢啦，即係舊戲院啦嚇。咁但係幾年前咧，嗰間戲院咧就俾 AMC 集團就 take over 咗嚇，就 take over 咗，意思就即係直頭買咗落嚟啦嚇，咁啊重新翻新。咁啊，添置嗰啲音響嚇，咁啊啲銀幕嗰啲亦都重新換過曬嚇。咁佢有趣之處咧，就係佢當然啦 ，AMC 投資咗咁大之後咧，佢就唔會再做啲二輪電影啦嚇。咁啊，唔會再$1啦。咁啊，都係佢又比出邊平少少嘅嚇。咁啊，大概人哋買人哋$12嘅戲飛，佢就$10啦；人哋$10佢就$8啦嚇，即係唔同時段收費啦。咁美國你都知道佢有啲叫做歡樂，即係 Happy Hour 咧，唔知幾點前又平啲啊，跟住咧一個禮拜裏面就星期二、星期三又平啲啊，即係類似咁樣樣嚇，咁樣樣嘅。咁咧尋日我就去咗嗰間咁嘅戲院啦。咁嗰間戲院佢但係都冇做到 Stadium Seats 喎，咁仍然都係嗰種樂高頭嗰種咁樣嘅銀幕喎。可能有一個叫做即係先天嘅條件係佢哋做唔到啦，或者嗰、那個那個天花板太低啦，咁你做唔到 stadium seat 啦，或者嗰個成本太高啦。但係佢哋玩咗一樣嘢好得意啊，其他戲院冇嘅嚇，即係呢個可能係一個叫做 offset 翻佢嗰個缺陷啊嚇。佢嗰啲凳咧嚇，除咗可以換咗嗰啲安樂椅，可以即係電動安樂椅可以搞低嚟坐之外咧，佢嗰啲凳咧有個特色咧，就有一個掣咧係可以暖嘅喎，即係可以自己暖，即係將凳會自己暖啊嚇！即係冬天嘅時候咧嚇，你撳個紅色嘅掣就好暖嚇，撳個黃色嘅掣就少少暖嚇，咁啊將凳會自己熱嘅嚇，咁啊所以就係我其他戲院我好似係冇見過呢一種凳嚇，咁啊變咗係舒服好多。嚇咁啊，即係啲凳就舒服啦嚇，咁但係就唔係 stadium seat 啦咁樣樣嘅嚇。咁尋日就去咗嗰間戲院嚇，咁啊而家歸納成 AMC 集團旗下嘅嚇咁樣樣。咁啊講翻套戲，嗱呢一套 Fire Starter 空火二殺咧，咁就基本上你未睇之前睇個 trailer 咧都知道唔係啲乜嘢大製作嚟㗎啦嚇。都是那些普通，它歸納成恐怖片，它歸納成恐怖片，但是又不算很暴力。咁啊，先前咧，阿 Mike 咧都跟我講過咧，呢套係應該是一個 Carrie 嘅嚇細路版嚟嘅。咁的確真的有細路仔入場喎嚇，尋日嚇。咁尋日就優先場啦嚇。咁啊，先講講嗰個入座率是低嘅，係低嘅。坐唔夠，應該話坐大概兩成幾人嘅啫，嚇坐唔夠四分一，第一場喎，你諗下優先場喎，咁反應亦都係麻麻，反應麻麻嚇，冇乜特別高潮位，套戲，咁有啲一家大細入場啦，唔知點解啦，一家大細入場睇到恐怖片咁樣樣，佢套戲本身咧係一個1980年嚇。史提芬京的小說，京律小說改編，但是史提芬京的小說改編在這個 track record 歷史上 好多戲都係衰咗嘅嚇，唔知點解係改得好差嚇，改到有幾套都係犯咗呢一套嘅通病啊，即係改得太悶嚇。咁我其實我自己睇咧，我都差唔多黑晚瞓咗幾次嘅嚇，咁就唔係刺激，亦都冇嗰、那個即係冇嗰個 twist 嘅位啊。啊、可能話曬，始終都係幾十年前嘅小說改編啦。嚇、啊，咁嗰、那個可以簡單嚟講，中文叫冇驚喜，完全冇驚喜。嚇、啊，佢套戲來來去去都係一道板斧。嚇、啊，就即係好簡單嘅，就係、是、講個女仔有天生異能。嚇、啊，那個小朋友有天生異能。嚇、啊，佢可以佢嬲嘅時候，佢嬲嘅時候，嚇、啊、就會。將啲嘢嚇，將啲嘢引火嘅嚇、啊，會引到自己著火嘅嚇、啊，就係、是、咁簡單，就係、是、玩呢樣嘢。咁然後佢個父母啊，飾演佢老豆，尤其飾演佢老豆嗰、那個Zac Efron 啊，係咪？我唔記得咗佢名啦。嗱、啊，佢就係呢、這個邊個咧？就係、是、呢個 High School Musical 嚇、啊，迪士尼嗰、那個以前嗰個大隻仔嚇咁、啊、樣咁啊，而家做人老豆啦嚇。我相信佢已經都年屆三十幾嚇，咁啊。叫 Zac 啦嚇，佢亦都係冇發揮嘅佢個角色，佢個角色由頭到尾就係要控制個女嘅情緒啊，唔好俾佢啊闖禍啊嚇等等嚇，咁、啊、同一道板斧 over and over 嚇、啊，來來去去就係玩呢樣嘢，同時又唔想俾嗰啲美國嘅嚇嗰啲政府啊，美國政府 CIA 啊或者嗰啲叫做嗰啲特別組織咧去追。去追捕佢哋啊！追捕佢哋咧，即係佢哋想捉佢去做研究啊！嚇咁樣樣，就套戲就來來去去就係咁樣樣嘅啫嚇。咁啊，基本上冇話劇唔劇透啦，即係都係咁啊。所以其實呢套戲其實基本上濃縮嚟講，其實15分鐘應該搞掂啦嚇。佢、啊、搞到個半鐘拉拉扯扯到個半鐘，其實啲已經好煩厭啊！其實嚇、啊，我本身就覺得唔合格嘅嚇。啊佢某啲地方嚇、啊，舉個例啊，配樂同埋佢嗰啲字幕嚇，佢、啊、係刻意用翻80年代初嗰啲驚慄片或者70年代尾嗰啲驚慄片嗰啲刻意玩懷舊嚇，睇、啊、得出，但係套戲本身唔掂，咁唔掂原因可能好有可能係其實因為唔能夠。即係已經俾嗰、那個原著啊，嗰、那個史蒂芬金嘅小説原著係局限咗嚇。咁、啊、呢一套戲，我相信都係啲陪跑㗎啦嚇。咁啊，呢、這個禮拜仍然係 Doctor Strange 嚇、啊。我尋日去到嗰間戲院睇，都唔少人㗎嚇、啊，即係唔少人喺間戲院嗰度，唔係睇呢套戲啊，係去睇 Doctor Strange 嚇、啊。咁啊，呢套戲就少人睇啦嚇，咁樣樣，咁就即係我話戲院嘅大堂唔少人㗎，咁樣樣嚇，咁樣，咁所以我相信呢一套戲本身都係攞嚟係塞下檔期咁樣樣咯，即係啱啱而家暑假又未開始嚇，復活節假又過咗嚇，呢啲咁嘅檔期唔知做乜嚇，咁啊揾啲戲塞落去啦嚇，其實好多戲都唔敢上新片，正如我開頭所講，呢、這個禮拜得一套。得一套大所謂大片就係呢一套嚇，咁、啊、即係所謂院線片啦，淨係得呢一套嚇咁、啊、樣。呢、這個禮拜仍然係 Doctor Strange 嘅世界嚇咁、啊、樣。咁啊 Doctor Strange 一個週末已經收咗1.6亿啦嚇喺美國本土嚇咁、啊、樣。咁啊應該嚇、啊、應該就仲有排收嘅嚇、啊，因為呢個禮拜仍然係我睇到上網睇到仍然係幾個版本都喺度繼續做啊。包括 IMAX 3D、3D、4D 普通版，這個杜比版啊，咁啊，同埋普通 3D 啊，好多個版本啊，好多場數啊，咁樣，咁呢一套係攞嚟塞位嘅啫嚇，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啦，史蒂芬金嘅戲啊 ，Stephen King 嘅戲咧，改編嘅電影咧，多數衰嘅，多數都改到衰咗嘅嚇，唔好睇，唔好睇。嚇！佢嗰啲可能當年你睇嗰啲小説嚇，三四十年前嗰時睇呢一種小説覺得有驚喜嚇、啊，今時今日已經覺得好厭悶啊！其實嚇咁、啊、樣，同埋呢一套《空火二殺》咧，其實咧 就冇用到呢個名嚇。佢應該喺千禧年嗰陣時咧就改編過做電視劇嘅嚇，但係亦都唔係咁出名或者收視率咁高啦，咁所以我都唔記得個名啦嚇。咁所以係難改嘅，有時改呢啲咁樣嘅恐怖小説嚇。咁所以嚟講，佢將佢歸納成恐怖片，但係我覺得佢其實係科幻片嚇，指一個科幻片，因為真係一啲都唔恐怖，又唔驚嚇。嗰啲位即係嗰啲，就算 jump scare 嗰啲都欠奉 ，jump scare 即係無端端跳出嚟嚇你一嘢嗰啲啦，即係話温子仁好中意做嗰啲咧嚇，都冇啊呢一套戲嚇。咁啊，所以我係坦白講，我尋日睇係有少少瞓著嘅嚇咁樣樣。咁啊好啦，咁啊將呢個禮拜就講住咁多先啦嚇。咁啊得一套戲，咁啊希望下個禮拜多啲戲嚇。咁啊係啦，我就繼續喺度行下海灘，行下碼頭，跟住去翻海灘附近嗰度有間咖啡可以食個 brunch 啦嚇，咁啊 enjoy 我嘅 off Friday 啦嚇，咁啊好啦，講住咁多先，下次再同大家新嚟講電影。好，各位大家好啊，歡迎嚟到 SciFi 全面睇新嚟講電影時間。嗱，呢個禮拜咧就有啲特別嘅，咁點解咁講咧？本來就想去睇《奇異博士》嘅優先場，但係我咧就啱啱就唔記得咗嚇、啊。原來呢個禮拜嗰三個 credit 我就用曬嚇，咁咧咁我聽開我節目嘅朋友都知道點解我可以睇咁多電影啊，用一個咁優惠嘅價錢，就係因為 AMC 集團咧佢有一個叫 A list 嘅計劃。咁 A list 嘅計劃係乜嘢咧？就大概你係俾港幣啦，可以咁講，港幣唔到$200一個月嚇、啊，即係$24.99咁樣樣嚇，咁咧咁就每個禮拜可以睇三套戲嚇，咁 三套咩戲都得嚇、啊，可以係 IMAX， 可以係呢個杜比，可以係 3D 咁樣，形形色色啊 ，digital 都得嘅嚇，咁、啊、樣咁咧，我呢個禮拜咧我就唔記得咗喺週末嗰陣時咧。就一氣過睇咗三套戲嚇，咁啊用曬啲 credit 嚇，咁佢通常咧每個禮拜五咧就 restart 翻或者 renew 翻三個新嘅 credit 喺你個 app 嗰度咁樣樣嘅嚇。咁而家香港戲院開翻咧，好似我聽啲 friend 講咧都有啲差唔多嘅優惠，但係就叫做買一送一 package 係嘛啊？如果我冇即係某啲集團啦，某啲院線嘅集團啦嚇。如果我講錯嘅，下面糾正我喺啲 comment 嗰度嚇咁樣樣，咁咧都幾抵嘅。總唔知咧就係、是、一係就套票啦，一係咧就月費啦嚇咁樣樣。咁戲院點樣賺錢呢？賣炮谷咯，係咪啊？嗱，而家真係都好黐線嘅嗱，熊貓快餐嚇行過啫，哇！最低工資$18嚇、啊，如果肯喺廚房嗰度炒菜咧。$21.5嚇、啊，即係美國而家真係嗰啲勞工咧都幾貴嚇咁樣樣。啊，呢、這個題外話啦嚇。咁、啊、咧呢、這個禮拜咧就講唔到奇異博士嚇。咁、啊、奇異博士我已經 book 咗個 3D 版，就喺週末睇。但係睇咗我都可能未必講啊兩睇啦，因為到時如果太多人講咗咧，咁就唔需要我講啦，係嘛？咁咧呢、這個禮拜我就特別啲啊嚇。想講幾套特別啲嘅電影嚇，咁咧嗱，我印象中啊喺我節目裏邊咧就未講過越南片嚇，咁、呢個禮拜就喺 AMC 睇咗套越南片啊，嚇一個叫做赤裸，唔係赤裸羔羊嚇，即係嗰條 trailer 都幾吸引嘅。赤裸真相啊 ，Naked Truth 咁樣樣嘅，真係照譯英文咁樣越南文就唔識讀啦嚇，咁樣樣，咁都拍得唔錯嘅。其實今時今日嗰啲即係東南亞嘅電影咧，而家真係拍得幾好。即係舉個例，泰國嗰啲鬼片啦，係嘛？印尼嗰啲突襲死亡塔嗰種咁樣嘅格鬥片啦，啊咁越南呢啲咧都有啲程式嚇，唔係色情啊，程式嘅懸疑片咁樣樣啦，類似係咁樣樣。咁啊講幾個嚇，講幾個 沙煲姊妹嚇，咁、啊、其實中間四個嚇、啊，裏邊咧就係、是、有一個係兄弟嚟嘅嚇，即係但係佢哋咧就係即係由細玩到大咁樣啦嚇，咁 啊結盟結拜義結金蘭咁樣嚇，咁、啊、就發生咩事咧？咁一開波嗰陣時咧就講翻嗰個啊一個典禮，那個典禮就係咩三週年一個結婚三周年的典禮，原來四個義結金蘭姊妹裏面呢有一個就嫁了給個富二代、啊、那個劇情鋪排有少少老土，但是我是可以接受，在越南片來講都算拍得不錯，那呢就有少少講出來都有少少好像無線交劇 feel 啦、啊、那後來、啊、就是一路用倒敍法這樣揭下啊，點解佢又要嫁俾呢個富二代？原來呢個富二代咧有變態嘅嚇、啊，就妒忌心好重嚇，咁、啊、樣就成日以為佢勾佬嚇，咁啊翻屋企又打佢咁樣樣嚇，咁樣嘅。咁但係咧，佢後屘講即係講啊，點解咁佢都要忍啊？各樣啦，就係、是、原來又係佢因為佢屋企家族生意失敗，咁要靠個富二代去打救佢咁樣啦嚇，咁樣樣咁打救翻佢家族生意嚇，咁樣即係佢老母，即係佢阿媽嗰個爭人好多債咁樣樣嚇，咁其實都幾老土。咁但係講到嗰、那個啊，佢哋即係點解都仲要忍咧嚇，咁樣咁就係因為咁啦嚇。咁但係原來呢四個人裏邊嘅關係咧嚇，一個咧就係、是、即係。做了名設計師、啊、另一個呢、那個男的呢另外兩個呢其實都算是比較一無是處、啊、即是有兩個是風頭等，一個嫁給富二代，一個名設計師、啊、樣，但是原來四個裏面的男的呢一直都 是有少少暗戀這個嫁給富二代的女主角樣、啊、但是其實他自己呢都自己有暗病、啊、原來在死著，即有些少年柏金遜在那裡死著，但是即他個鋪排就每個人內心都有個秘密嚇、啊，然後咧個故仔咧就係由一個啊、叫做結婚周年嘅典禮咧開始一路抽絲剝繭搣逐即係逐好似洋葱咁逐塊搣嚇，咁、啊、然後咧揭出裏邊個真相咁樣樣，咁誒後屘發現到原來呢四個人本身個關係都唔係咁簡單嚇。啊再加埋佢個變態富二代老公嚇，咁裏邊咧個中咧係有啲嚇、啊、幾矯情嘅嘢嚇，亦、啊、都有啲幾懸疑嘅嘢，亦都有啲叫做意想唔到嘅嘢發生啦嚇、啊，即係有時嘅嘢就係人心莫測啊，即係可以咁講嚇，結義結金蘭又點樣咧嚇咁樣樣嚇、啊，都係嚇、啊、人始終係有人性。人本我本身都是自私的嚇咁、啊、樣係啦，咁啊呢套越南片如果大家有機會見到嚇，咁、啊、都可以啊撳嚟睇啊。做我又唔相信香港會上畫嘅呢啲戲嚇、啊，即係越南片個即係睇落都好少嘅香港嚇。咁啊，跟住我又要介紹另一套咧，仲片嚇，亦、啊、都。我亦都相信啊！我未喺任何集數裏邊講過呢個國家嘅電影就係、是、芬蘭嚇。咁、啊、今個禮拜我睇咗芬蘭片嚇、啊，一套咧都叫做嚇、啊。如果呢套呢、這個節目 sci-fi 全面睇啊，都幾 sci-fi 嘅，另類溝嘅 sci-fi 啦嚇。咁樣咧，即係有啲類似嚇。舊、啊、年我講過，即係啲北歐片咧，耐唔耐都拍啲低成本溝溝地咁樣，但係真係有你又估佢唔到嗰只嚇，就係、是。即係好似舊年嗰套《羊具》咁樣嚇，呢、這個咧就叫孵化嚇、啊、，hatching 就即係孵化啦嚇、啊。其實香港正式譯名就唔知道，但係呢套嘢咧就美國係大院線上畫喎，居然係嚇、啊。所謂大院線咧，我講過都好幾次噶啦，即係話同一時間喺美國有1500間戲院同步上畫嚇，呢、啊這個就叫大院線片啦嚇，咁、啊、樣嗱。咁呢套戲芬蘭電影芬蘭畫嚇，成套戲咧就係幾個場景，一家人再加個奸夫嚇，五個人做曬噶啦，套戲就係、是。咁套戲講咩？套戲就係、是、又係咁啊，借助一樣嘢嚇，嗰樣嘢就係一隻奇異嘅雀 有一日一個表面好圓滿、好温馨嘅家庭，一個爸爸媽媽、一個家姐細佬嚇咁樣樣。咁啊，個媽媽咧就想 start up 佢個 business， 個網上生意啊嚇。咁啊，整個 personal blog， 即係咁啊，類似嗰啲啊點講咧？類似係啊，整個自己嘅微博咁樣樣，跟住就喺個網嗰度做啲類似帶貨嗰啲咁嘅嘢啦嚇，即係大概係咁嚇咁樣樣。咁想 start up 自己的網上生意，係啦。咁所以咧就拍好多嗰啲家庭嗰啲親情温情片啊咁樣樣嘅嚇，擺上網咁樣做 live 咁樣。咁有一次咧就做下 live 咧嚇，就有隻好奇怪嘅雀飛入屋嚇，咁啊搗亂曬間屋，整到啲嘢爛曬，啲燈啊爛曬咁樣樣嚇咁樣。咁佢自此之後咧，怪事就發生嚇。原來只雀咧就屙咗只蛋嚇，收埋一隻蛋，即係屙咗蛋嚇。咁個女咧就收埋咗。咁只蛋咧就一日咁長大嚇，咁啊跟住孵化咗只嘢出嚟，孵化咗只怪物出嚟，類似異形嘅嘢出嚟嚇。即係人人長唔長咁樣，即係好似羊具咁樣，人人羊唔羊咁樣嚇，咁樣嘅。咁咧，咁發生咩事咧？原來嗰只嘢嚇就一隻怪物 BB 咁樣樣啦嚇。咁啊，當然就因為嗰個女，嚇收埋咗佢噶嘛嚇。咁啊，即係咁，即係嗰只怪物 BB 孵化咗出嚟嚇，由蛋殼破殼而出嚇，咁啊當咗佢阿媽咁啦。咁由佢嚟牧養佢喎，咁點樣牧養佢呢？原來又唔係好似其他片咁樣俾奶佢飲啊，又唔係俾血佢飲啊，係要個細路女，即係唔係細路女，即係 teenage 嚟㗎啦，佢已經係一個即係類似16歲嗰啲 teenage 啊，嗰啲中學生咁樣，佢要佢狂食嘢，食完嘔出嚟，嘔翻扣喉嚨嘔翻出嚟嗰啲嘢咧，佢就攞嚟喂嗰隻。怪物 BB 咁樣樣，怪雀 BB 咁樣嚇，咁一路牧養佢，咁就變成咗嗰隻嘢咧，就變成咗一路有佢嗰個 teenage 嗰個女嘅特質喎嚇。咁嗱，而家都幾多人買嘢嚇。咁咧OK， 啱啱經過有人嚇嗱，咁咧。跟住咧，其實呢個就係個故仔嘅主線啦。但係其實個副線係有幾條嘅嚇，即係佢咧就借助呢一件咁嘅怪事嚇，咁個怪事嚇，咁啊揭露呢一家人咧原來並唔係咁美滿嚇。個媽咧就疏疏地嘅，個媽咧就要個女好完美嚇，就不惜一切，就非常自私嘅人嚇，就個女咧就做呢個 gymnastic 啊，即係做體操，不惜一切要佢完美嚇，要佢攞冠軍嚇，而仲要咧洗橫手擊敗其他對手嚇，即係搞到人哋受傷啊，搞到人哋嚇殘廢啊，咁樣都要個女贏嚇，咁變態嘅個媽嚇，有嗰種叫做直頭唔係虎媽係變態嚇，咁然後個媽本身咧就原來咧就話自己嚇、start up 個 business 同個 partner 咁樣樣，原來個 partner 就係個奸夫嚟嚇、即係有奸情嘅嚇，跟住仲要俾埋個女知嚇，仲、要叫個女嚇，仲、要叫個女幫佢保守秘密咁樣樣，咁即係並唔係一個咁表面咁圓滿嘅家庭啦嚇。咁、那個老公咧，又好似係知道有奸夫，但係咧。又有得佢發生喎，即係個老公其實自己都好自卑咁樣嚇，即係明知自己綠帽笠到落去只腳嗰度啦嚇，都唔敢嘅咁樣嚇，當冇嘢發生嚇。咁到個細佬就成日妒忌個家姐啦嚇，咁咧就個細佬其實知道好多嘢嚇，知道成件事嚇，就係嗰只怪物嗰只怪雀 BB。一路一路長大，原來佢咧就係、是、因為有一個變，亦都係一個變態嘅護主心切啊！所以咧，當嗰個女仔嚇佢，因為佢一路用佢嘔出嚟嗰啲嘢養佢噶嘛，當嗰個女仔佢 講過邊個得罪佢，或者邊個唔妥佢嘅時候咧，佢會私底下幫佢報仇，即係呢個包括人啊、狗啊咁樣樣會殺鬼咗佢嚇咁樣樣。咁呢個秘密咧，就個細佬知喎，個細佬係幾歲啲僆仔嚟嚇。咁其實一路睇落去都好耐人尋味嘅嚇。咁跟住到咗最後咧，嗰個結局我就唔講啦嚇。咁啊，大家有機會就入去睇嗰套戲，就叫做《Hatching》啊。咁嗰個結局咧，究竟嚇嗰只怪雀 B B 嚇，最後會發生咩事咧嚇？會究竟係一個嚇你 expect 到嘅結局啊，定係到咗最後其實係一個反高潮咧？定係裏邊係有啲咩陰謀嘅咧？連帶住呢個爸爸媽媽或者個細佬嚇，咁啊，我覺得都幾吸引。即係我睇完之後咧，覺得一套咁樣嘅外語片可以喺美國呢個荷里活嗰度上到個大院線嚇。咁啊，都有佢嘅原因嘅，即係買片，即係個片主咧，可能發行商啊，對呢套戲都有信心嚇、啊。又或者可能本身喺芬蘭呢套戲係收得，又或者佢本身嗰啲演員其實係喺芬蘭係好出名嘅，但我哋唔識啦嚇，咁樣樣嚇。咁嗱，呢個禮拜我睇咗呢兩套外語片，咁啊，另外有一套咧就日本卡通，我就唔講啦嚇。日本卡通我就有機會先至再講，因為香港都好多人講咗嚇。嗱、我另外想講一講咧。Netflix 有一套紀錄片就啱啱上個禮拜出咗、啊、我就撳入去睇，我覺得都幾吸引。我以前咧做過一個節目咧，就講陰謀論嘅嚇。咁嗰陣時咧就講過呢個約翰金乃迪點死嚇、啊。約翰金乃迪嘅死因咧嚇，而家就定性為俾個傻佬開槍打死啦嚇。咁啊喺、德州嗰陣時嚇、巡遊嘅時候。咁但係其實內裏有好多個版本啊，又話佢俾東，又話俾即係共產主義國家嗰啲背後嗰啲殺死啊，又話佢得罪咗啲黑社會啊，俾人殺死。嗱，呢一套紀錄片就唔係講直接講金乃迪，但係就講瑪麗蓮夢露啊，瑪麗蓮夢露最後嘅錄音聲帶嘅紀錄片嚇，咁咧。佢就講咗瑪麗蓮夢露嘅傳奇一生喎，同埋佢同呢個金乃迪嘅關係嚇，唔止呢個 JFK 嘅，唔止總統約翰金乃迪嘅，佢個堂阿哥呢、這個波比金乃迪嚇、啊，即係佢哋幾個，即係幾個好曖昧嘅關係嚇。咁啊，瑪麗蓮夢露本身就好中意做戲，即係同埋對呢個演藝咧好執著嚇、啊，但係佢其實結過幾次婚嚇。啊第一次嘅時候咧，佢好似嫁咗俾個運動員，係好似係棒球職業棒球手嚟嘅嚇。咁、啊、嗰個運動員嗰、那個職業棒球手咧，佢就對佢好，即係初時就對佢好好，跟住就係、是又係妒忌心重啦，又係妒忌心重啦。即係連佢拍啲性感嘅電影，即係嗰陣時啱啱就接拍《七年之癢》啊嘛嚇，都嚇睇唔過眼咁樣樣，後屘好似仲牽涉一啲叫做家庭暴力咁樣啦嚇，有肢體衝撞咁樣，咁後屘結婚結咗十個月，咁就離婚啦嚇。咁啊，隔咗幾年之後咧，由於呢個即係超級性感人物啦嚇、啊，即係美國六幾年嗰時都未試過有一個咁樣嘅演員，而事實喺佢嗰個年代，佢真係好靚嚇，真係笑容啊等等都係全部爆曬滿分嚇。咁、啊、佢第二任老公咧啊，亦都維係咗婚姻幾年咧。後來發覺到，佢係一個嗱、疑似當時嗰啲東歐嘅共產主義嘅spy 啊，即係嗰啲間諜嚟嘅嚇。咁、啊、後來阿瑪麗蓮夢露就最經典就係阿、JFK 約翰金乃迪總統生日嗰陣時候，佢就獻上台獻唱生日歌啦，係嘛嗰次啦。嚇、啊、咁樣嚇，咁、啊、其實背後究竟嚇係、瑪麗蓮夢露本身自己後來變成咗一個東歐嘅間諜啊嚇、啊，要接近個總統啊，定係佢俾個前夫利用咗嚇、啊、去接近個總統啊？定係佢嗰陣時根本係冇拉能，純粹係？出於一廂情願嚇，對於呢個總統嘅傾慕嚇，定係嚇，因為佢先前亦都同呢個金乃迪個阿哥即係都有啲緋聞嘅嚇，定係個阿哥 啊、利用阿夢露、啊、去、啊、去剷除佢細佬嘅勢力咧嚇咁樣樣。咁其實幾耐人尋味呢一套紀錄片嚇、啊，個中即係美國人嚇、啊，本土美國人對夢露嘅死同埋對呢、這個金乃迪嘅死咧，而家都係仲係一個謎嚇，好、啊、多嘢都仲未解開嚇、啊。即係嗱、啊，官方嘅解釋咧就話嚇、啊、瑪麗蓮夢露佢係 O.D. 致死啦 ，overdose 啦，即係濫藥啦嚇、啊，濫酒濫藥啦嚇咁樣樣。咁但係即係佢死佢喺。金乃迪死咗之後六個月佢就死咗啦嚇，喺自己嘅寓所自己間房嚇。咁、啊、但係咧，佢啊嗰、那個案發現場啊，好多嘢都被喐過噶嚇。咁 啊有佢未報警之前，佢個主診醫生去過啦嚇。咁、啊、亦都入個經理人又去過啦嚇。咁、啊、裏邊又喐過裏邊啲嘢啦，裏邊 suppose 有啲嘢喺度又唔見咗啦嚇。咁、啊、有人講話嚇。啊有人講陰謀論，有人講話即係 CIA 都入過去，係究竟佢真係濫藥致死啊，定係佢俾人嚇鑑生咁樣餵藥致死啊嚇、啊、被自殺啦、啊、嚇、啊，仍然今時今日都仲係一個好大嘅謎團啊嚇。咁啊呢套紀錄片，我覺得係值得睇嚇，喺 Netflix 嘅，大家可以撳入去睇就《瑪麗蓮夢露嘅最後錄音》嚇、啊。好啦，咁呢個禮拜同大家講住咁多先，下個禮拜再同大家介紹啲比較特別嘅電影。OK， 拜拜。